全球的不睡星人，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斗金 FM 97.4，每晚12点，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Hello， 这里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天晚上12点，由 DJ 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空中不夜城。你好吗，全球的不睡星人？今天晚上同样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好歌，那同时也不要忘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进行在线收听和广播回放。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出发。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重新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天地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

听起来都熟悉的小事情，在生活中积累成情趣。Yeah, 你的眼睛和你说话的语气，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Yeah, 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情。你的举手和你投足言语，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Yeah, yeah, 因为遇见你那天起，生命开始更加有趣，就连呼吸的气体都有幸福的动力。因为我已经肯定要的伴侣是你，这决定应该叫爱情。 听着时间的声音，像一首旋律，是你和我写的爱情主题曲。看着时间的进行，像某种频率，是你和我越来越好的相处的默契。听着时间的声音， 北京音乐广播每晚十二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 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派对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轻轻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点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这是天地的夹缝，人们何苦要活成小我，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把我停下了山楼，是你叫我别害怕穿过，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的一生中有遗憾不放过，不再听在乎谁能懂，只因世界最大不过你和我用最少回忆对着宇宙。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过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的一生中有遗憾不反驳，不在乎谁能懂，只因世界再大不过你和我用最小回忆对着宇宙。 有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I feel your tempo and I hear you echo. Don't let go, don't let go. You set the rhythm, I take my position, position.Position. I like the way your body moves for me, yeah, yeah. I like the way you're all that I can see, yeah, yeah. I feel your tempo and I hear you echo. Don't let go.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my eyes off you. No matter what you do, no, no way.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my eyes off you. No matter what you do.

me through. I spent all my days trying to be like you. So why'd you go and change into someone new? Just don't forget that I was there for you. When the real life shakes you and your fake friends hate you. Just don't forget that I was there for you. When you were way too faded, I would always save you. Just don't forget that I was there for you. Don't get carried away, man, you're floating. Don't be a drop in the ocean. We all get lost.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的不睡新人， 全体集结！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月夜月动听 FM97.4 每晚12点， 空中午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 真拥有你，难道我真心付出一切是为了承受孤单和寂寞？我知道你不敢对我坦白，是不要看到我的伤怀。虽然你没有说要离开，我已经感到你不再属于我。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离开。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又怎会让我在漫漫长夜独自徘徊？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Now you're telling me you miss it, and I'm still on your mind. We were one in a million, and love is hard to find. Do you stay up late just so you don't dream? 的内心荡漾，展开了想象，被困在海的中央，你现已经变好， 我只是有点紧张，想不到方向，让我向我找种较量，让你向我投降。 贝利摇晃的马提尼，给你坐在爱意的纸飞机，别拉的气浪陪你的漂亮，这时候要再投入你的篮筐，你的笑容像马威斯基的加勒蜜，橘色美景支配了我的注意力，炎炎夏夜不会被细雨浇灭，跳跃在空中继续耀眼，没人能像你一样吊灯我为泪，热辣的探戈看你流出性感的汗水，红色的裙摆在篝火下显得更疲惫，生命的吸引不在乎会变得多狼狈，像是被烈焰灼伤了视线，你的美丽他们无法拿去借鉴，如花的冰川形成了裂变，收录进我的唱片，你让我的内心荡漾，展开了想象，被困在海的中央，你现已经变好， 我只是有点紧张，找不到方向，让我向我找种较量，让你向我投降，你让我内心荡漾 baby， 我这个不是浪荡 baby， yeah， 危险是你制造的氛围， good try，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碰巧经过散发的香味，眼神的交汇 you know， 我没有西装革履也是表演的，脱下你的高跟跟我一起去冒险吧，想去哪就去哪，何必在乎他人眼色，我心跳的速度是我真心话的节奏， One step two step baby no stop， Don't talking bullshit 绝对不恐怖，我们双眼现实版的 J and Roll， 我不再出现区别对待中国，我不是那种只管你这的败类，不是那种跑在深夜各种派对，不是那种只能够给你暧昧，但我愿意为你在此刻买醉，我的视线怎么始终移不开，有点不知所措甚至发期待，心里泛起浪你怎么还不来，你让我内心荡漾， 全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9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愿你熬过万丈孤独，藏得下星辰大海，在空中不夜城跟随 DJ 麦一起继续听歌吧。 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 我们都曾路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疼里有感动。 等待结果。